朱雷喜出望外，虽然这比自己预想赚的少了许多，但绝不是没有赚头。而且对方能赊给他50张皮毛，这种举动简直就像是瞌睡的时候有人给塞枕头。他现在缺的是什么？不正是本钱吗？不过苏雷有些疑惑。 哼，你就不怕我卷了你这50张皮毛跑了？ 要知道这可是十多万的东西啊。 你都有诚意跑了几百公里来见我，我相信你不是一个短视的人。如果你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未来能赚到的怕是能比这50张皮毛高出几倍、几十倍、几百倍，这其中的厉害你自己掂量。 当然这也是因为皮毛这种东西对少年来说真不值什么钱，他多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意又很快结束了，少年身后的牧民汉子将苏雷等人带着的货物全都装到了马上，兴高采烈地走了。有一点不尽兴的是，大部分皮毛都是怎么带来怎么带回去的，毕竟苏雷他们太穷了，带来的货物太少。回去路上，一名汉子对少年愧疚道： 主人，是我派出去的人办事不行，没想到找了会儿这么穷的马匪。 阿桑，不用在意这一时的得失，我相信下个月这群人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眼光要看得长远一些。现在他们只是小马匪，但总有一天他会变成一个大商人，到了那个时候我才能给你们搞点自动步枪玩玩。你要知道南方的军火贩子还挺多的呢，草原上的其他部落如今还只是停留在想要从中原抢点什么的水平，但其实做生意才是最稳妥的途径。下个月我就不来了，你带人来就好，以后这个事情你来负责。 好的主人，那主人您可以让狼群护送我一下吗？ 哈哈哈，哈桑不要害怕他们，我会让狼群伴随你的，但没有危险狼群可不能出现，我怕吓坏了这群新的朋友。 待到颜六元与哈桑等人离开之后，停在远处的苏雷忽然松了一口气，这次的交易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刚刚颜六元说的没错，他确实是砸锅卖铁才凑的这些货物，连自己珍藏的一根小金条都拿去换了。马匪身上的最后一根金条都是藏在裤腰带里的，有性命之忧的时候，这根金条就是路上救命的盘缠。当然也只有比较成功的马匪才能置办这么一条金条藏在裤腰带里。这一小根金条大概有50克的样子，从他爷爷那一辈传下来，苏雷再从自己父亲手里接过，没想到最终还是在他这里断了。今天换来的钱是苏雷最后的家当，全都换成了药品和铁器物件。若是颜六元今天没来，那他只能去集镇上摆地摊了。寨子里的人都不明白苏雷为何如此铤而走险，但说实话苏雷是真觉得西北商路打开是所有人的一次机会，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了。这时苏雷旁边那尖嘴猴腮的王二狗怂恿道： 大哥，我仔细观察了，那些人连一把枪都没带，用的全是刀，我们这边三把土枪，虽然他们人多，但有枪在完全不用怕的，怎么样，干掉他们啊！ 这些人看到颜六元带来的皮毛实在是有些眼红，毕竟有10分之9的皮毛都被颜六元给重新带了回去，那10分之9换算成钱可是将近百万呢。马匪的队伍突然全都安静下来，苏雷看向王二狗： 抢了然后呢？ 这100万够我们兄弟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大哥干这一票吧。 我的志向100万还填不满。 说完苏雷带队往南方走去，他们的寨子就在中原去往西北的路上。回去路上苏雷找了个机会对崔强交代道： 哎，回寨子之后找个机会把王二狗悄悄杀了。 崔强愣了一下看向苏磊，他似乎很疑惑这个决定，但最终没有反驳，只是点点头答应下来。苏磊看了他一眼笑道， 这个王二狗太能惹祸了，上一次和河西寨的打起来不也是因为他去勾搭人家二当家的老婆，还没勾搭成，咱们以后想要走正路这种人留不得了。 也许苏雷可以给王二狗分点钱让他自己离开去讨生活，但苏雷担心这种人心中会留下怨恨给他节外生枝，所以不如直接杀了。苏雷是刀尖舔血讨生活的马匪，在颜六元面前他显得十分客气，但杀起人来也从来都不犹豫。如今苏雷想要改头换面，王二狗这种人绝不能留。崔强没有说话，他就是个打手，没必要想那么多，而且他早就看王二狗不顺眼了，杀了就杀了。颜六元带着哈桑回到部落就花了两天时间，马都是快马，而且草原上进化过的马就像说书人故事中的神行宝马一样，当马跑起来，马身上的汗都在寒冷的空气中蒸腾出白雾来。 颜六元回到部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劳烦小玉姐给自己好好煮了一小锅的白菜。 哈桑在一旁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发现自家主人吃白菜时脸上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主人，那么好吃吗？ 旁边的齐齐格在一旁看着，她是哈桑的女儿，现在每天大多时间都会待在颜六元的帐篷中，这还是哈桑交代的。不过颜六元想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会打扰，陪着颜六元一起发呆。虽然颜六元每次发呆的时间都很长，但他也不觉得苦闷。颜六元笑着看向齐齐格， 想吃的话你就尝尝。 齐齐格听了便下手去抓，颜六元苦笑着摇摇头， 不是教过你怎么用筷子了吗？来，用筷子吃东西。 齐齐格一脸的不情愿， 主人，你是嫌我们吃饭用手显得太野蛮吗？ 在灾变之前，北方草原人也早就用筷子吃饭了，可灾变之后显然对他们来说还是用手更加符合本身的文化属性，更加方便。只见颜六元摇摇头说道， 我让整个部落的人全用筷子，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是嫌弃你们的野蛮，但用筷子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干净。你们不知道手上有多少细菌，你们也没有经常洗手的习惯，常年用手抓肉吃也是部落以前小孩夭折率极高的原因之一。 齐齐格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啊，对了，博涵家的小孩生病了，您从南方带的药给他一吃就好了，好神奇啊。 虽然这次从南方带了药品回来，但还是要小心一些，包括我规定部落里所有人都不能喝生水，必须煮开了喝，也是这个道理。 齐齐格一脸崇拜地看着颜六元，忽然暗淡了一下， 都是我哥哥教我的。 您还有哥哥吗？ 齐齐格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可是颜六元却不再回答他的问题了，而是让他去找自己的阿妈。齐齐格明白，这是颜六元想要独处一会儿的意思。可就在齐齐格掀开帐篷的时候，颜六元透过掀开的门帘看到远方有人到来。他走出帐篷静静等待着，对方人数很多，身上穿着的黑色衣服明显来自中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主人，要不要截住他们？ 不要轻举妄动，告诉所有人不要乱说话，由我来应付。 颜六元说完便深吸了一口气， 其实他也没跟中原人打过交道，该如何处理与中原人的关系，还需要随机应变。渐渐的，远方的人影越来越近，对方是徒步来的，腰间竟然还配着刀。哈桑这边把部落里所有的青壮汉子都喊了出来，严阵以待。可是当颜六元渐渐看清对方胸口上的火苗标志时，瞳孔便立刻收缩了起来。这来到北方草原的近百人，竟然是火种公司的人。小玉姐有点紧张地看向颜六元，颜六元笑道： 先问问是为什么来的，大不了就开打呗。 位于王室的西北方，荒野上长达上百公里的森林里，任小素正独自一人小心翼翼地走在山坳里。身旁的森林已经满是枯枝了，严寒的冬季里，任小素看到与腐叶混杂在一起的积雪。他在溪水前洗了把脸，这小溪清澈见底，冰冷的溪水让任小素打了个激灵，立马清醒了许多。 这小溪这季节都没冻住，恐怕上游是一处温泉流淌下来的吧。 任小素动了心思，自己已经七天七夜没有洗过澡了，要不要去温泉洗个澡啊？这七天七夜里，他被追杀出700多公里，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可还没等他多想呢，远处枪火乍现，一枚子弹突然而至，射进了他面前的小溪，击碎了溪地的石头，江水溅了他一身。任小素欲哭无泪，女孩子的气性怎么这么大呀？自己跟周莹雪真的是清白的呀，明明进61号壁垒都戴着手套呢好吗？可她来不及多想了，转身又钻入了森林里。等到任小素走远之后，杨小锦的身影才缓缓从森林里出现。她走到溪边慢条斯理地洗了洗脸，若不是这个季节太冷，她甚至还想洗个头。 真是个铁憨憨， 杨小锦自言自语道，明明对方只用一个道歉就好，结果硬生生让自己追杀了700多公里。说实话，不光是任小素扛不住，他也有点扛不住了呀。可是气势上是绝对不能输的，不然以后这小子再找几个丫鬟，自己上哪说理去啊？杨小锦还在清河大学的时候，可就听说过神秘少年和他丫鬟的故事。杨小锦真是没想到，这任小素几天不见，竟然还能干出这种事情来，挺清秀一人，竟然还有这种花花肠子。想到这里，杨小锦再次起身，果断的趟水迈过了小溪。他脚上的靴子是质量极好的防水作战靴，但这七天跑下来，鞋底都快磨破了。进入森林之后，杨小锦平静地打量着地下。此时正值雪后的时节，任小素在地面上留下的脚印一清二楚，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会跟丢。只是走着走着，杨小锦忽然停了下来，因为地面上的脚印竟然消失了。正当他愣神的功夫，远处竟然也响起了狙击枪的轰鸣，一枚子弹正正地打在他的脚边。松软的腐叶和泥土上，子弹击穿的空洞还在冒着青烟。杨小锦在鸭舌帽下的眉毛挑了挑，你自己收丫鬟理亏，竟然还敢还手？想到这里，杨小锦直接提着狙击枪就朝任小素所在的方向追去，一路上山。慢慢的，周遭气温好像抬高了几度，植物在半山腰上竟然变绿了，也没有因为冬季而枯萎。这时任小素的脚印重新出现，杨小锦冷笑着继续朝山上追去。突然间，蜿蜒而上的山势停住了，山腰的位置竟有一块平坦的地势，并且布满了温热的水洼。那些水洼蒸腾着热气，在冬季里宛如仙境一般。而那水洼的边缘竟然还放着一束白色的花朵。杨小锦再次挑挑眉毛，这一幕确实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了，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 他是真没想到，双方追逐了7天之后，任小素忽然玩了这么一手。话说任小素也不像是会送花的人呢。 行了，出来吧，我知道你在这里。 任小素从应允的蒸汽后面走出来。 不生气了？ 大冬天的，花儿从哪儿摘的？ 杨小锦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漫不经心地问道。 这温泉旁边温度高，不仅植物没有枯萎，竟然还开出花来。引你过来，主要也是觉得大家在荒野上跑了7天，身上肯定都脏了。我看山下的溪水没有冻住，就意识到山上可能有温泉，所以想着咱俩，所以想着你可以在这里洗个澡什么的。 杨小锦偷偷地翻了个白眼，别的不说，起码任小素还跟以前一样的怂。他瞥了任小素一眼， 这次就先原谅你了。 其实女孩大多数时间都很豪火，他们要的也不是某个特定的结果，只是想要一个态度而已。杨小锦也不是非要追杀任小素，只是任小素跑就跑吧，竟然还一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这就让他越追越气。明明是任小素收了丫鬟，结果最后搞得好像是他在无理取闹一样。 你先去一边，不要偷看哦。 哎，好嘞。 任小素说着就往山坡下走去，他坐在山坡上背对着温泉的方向说道。 也不是所有温泉都可以洗澡的，不过我看了，这里的水没有问题，很安全。 杨小锦若无其事地问道。 你那个丫鬟叫什么名字？ 他一边问还一边盯着任小素的方向，观察对方有没有偷看，等了好久才终于下水。 周莹雪，你应该认识吧？ 周莹雪？ 杨小锦明显愣了一下。 怎么是他？他不是在西南吗？ 啊，88号壁垒破灭以后，他就去了中原。一开始说他赚钱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后来我才发现他母亲早些年就去世了，都是骗我。 杨小锦沉默了半晌才说道。 周云雪小时候就在杨氏的孤儿院长大，哪来的母亲？ 任小素顿时就无语了，这周云雪嘴里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吗？他原以为第二次周云雪坦白的时候就已经说了真话，没想到竟然还不是真。不听见水花的声音，顿时脑子空白了一下。杨小锦见任小素不回答自己，于是再开口问道。 我问你呢。 啊，其实我没想收他当丫鬟啊，一开始只是想通过他加入安京寺，不是说成为安京寺正式成员后可以让安京寺为自己办一件事情吗？我就想着让安京寺找你们的。 任小素缓过神来，脸都红了。 我和他一开始就只是合作关系。 合作的好啊，合作着合作着就合作成丫鬟了。 我本来想着伪装成他助理来着，结果有一次救他，他自己喊了一声老爷，然后他就入戏了。 于是你也跟着入戏了？ 没有没有，我主要还是想通过安京寺找你们来着。 那你知不知道安京寺和暴徒其实是同气连枝的两个组织？ 其实他早该想到的，任小素在西北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杨安京怎么可能不知道任小素还活着？要知道他这位姑姑手下的情报网络可是堪比财团的，不然暴徒和安京寺也没法形成如今的规模。所以杨小锦在星河大学的那些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写信问杨安京任小素是否还活着，但对方都回答没有消息。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其实是杨安京对他隐瞒了，就像之前两人在洛城分道扬镳的那一次。杨安京说，这世上本就没有经得住考验的感情，没有谁会一直等着另一个人。他杨小锦愿意等，只能说明他傻。但这世界上偏偏就有两个傻子。想到这里， 杨小锦语气放温柔了一些。 暴徒是我姑姑早些年创立的，但因为摧毁了一些财团的核试验基地，导致各个财团都开始针对暴徒，于是他就重新创立了安金寺，用来作为暴徒的伪装。 等等， 任小苏愣住了，也就是他其实一直距离杨小锦很近。 那我是不是应该直接跟安金寺的人说我要找杨小锦？ 嗯，你说了应该也找不到我。 为什么？ 杨小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杨安京毕竟是他仅剩的家人了，他不想任小素对杨安京有什么成见，所以选择回避这个问题。任小素见他不想回答也不为难，而是转移了话题。 我听骑士的人说，这一次洛城危机安京寺也参与其中，为什么？难道你姑姑也想获得卫星？可问题是安京寺和暴徒都居无定所的，要这七颗卫星也没什么用吧。 杨小锦想了想说道， 我猜他应该是要王室来夺取这七颗卫星吧。 为王室？ 任小素真的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 安京寺和暴徒跟王室是什么关系？ 暴徒跟王室没关系，但安京寺这些年来早已跟王室多有合作了。 为什么？你姑姑和王室难道有什么共同利益吗？而且你把这些秘密告诉我，不会有事吧？ 杨小锦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一些。 你也不是外人，没事。我姑姑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希望这个世界上重新出现核武器，可后来她发现，不论她用何种手段，那些想掌握核武器的人总是层出不穷，所以她渐渐开始想要寻找治本治标的方法。 所以他就在王室那里找到了。 任小素回忆着王室特点。 是人工智能吗？凭什么人工智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人工智能的绝对公正，人管理人，总会出现人情与私情。早些年王胜之在自家壁垒被人抢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导致他腰以下全部瘫痪。后来王室彻查此事，发现其实那个劫匪做过很多案子，曾经有秩序司的人将他关入大牢，按常理来说这种人一辈子都没法走出监狱了，可这人行贿了看守监狱的人，竟然在里面获得了许多减刑的机会。 所以王胜之如此推崇人工智能，就是觉得人工智能是不会犯这种错误，也不会被谁收买。 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王室的壁垒在当下这个时代里确实犯罪率极低，而且就算有人犯罪也会很快被抓住。这些罪犯关进监狱里面之后，他们是否改过自新也完全由人工智能来审核，没有人能在他的眼皮底下再收受贿赂了。 任小素叹息，其实他早就有一种感觉，不论他喜不喜欢暴徒，喜不喜欢王室，喜不喜欢庆氏，亦或是喜不喜欢火种，其实这些势力都只是在根据自己的原则立场来做事的。任小素可以有自己的原则和信念，江旭和希望传媒的同仁可以有，王氏和火种也可以有。比如当初74号壁垒遭遇实验体袭击的时候，火种公司不也挺身而出了吗？谁又能高高在上的来评判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且任小素也没什么立场去讨论自己认不认可人工智能，毕竟这事儿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他也不住在王室壁垒里面。 那你姑姑是觉得只要人工智能可以成为第三方的公正管理者，也许就不会再出现核武器了。那万一王室自己研究呢？ 好像王胜之在人工智能里面写的十大准则就写了必须毁灭一切核武器的条例，不过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一直没有跟中原的安京寺和暴徒多接触，所以有些事情还不大清楚。 那为什么王氏要夺取七颗卫星？ 任小素回归到本来的话题上。 大概因为这七颗卫星可能是王氏的人工智能计划里面最后的一环，天眼。 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突然感觉有些不舒服，他总觉得天空之上总有人注视着自己并不是什么好事，不论是谁在看着他， 他都不喜欢被监视。不过杨小锦打消了他的疑虑。 其实那七颗卫星最多只能观测到地形轮廓，还不至于看到每个人的长相。清河的七颗卫星也没有那个能力。我姑姑帮助王氏夺取这七颗卫星，应该是想要找到庆氏的核试验基地吧。一旦人工智能开始劫持卫星，那么庆氏的核试验基地将再也无处遁形，暴徒也就可以出手了。 杨小锦太了解他这位姑姑了，所以根据一些线索就能猜到对方到底想干什么。在此时，包括骑士与任小素在内，都以为王氏和安静寺失手了。毕竟王文彦化作黑色烟雾潜入清河大厦的一幕他们并没有看到。在此之后，卫星依然照常运转，一点都没有被劫持的迹象。只有杨小锦知道，杨安京筹谋了那么久出手必然是成功了，不然当天晚上自己姑姑也不会那么淡定自如。这些年来唯一让暴徒失手的也只有庆枕一人罢了。现在杨安京已经找到了制衡庆枕的办法。正在任小素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忽然听到背后的杨小锦说道： 你要来洗澡吗？你也一个多星期没洗了吧？ 任小素颤抖着声音问道：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难道不嫌身上脏？ 任小素突然就被巨大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我就过去了。 过来吧。 只是任小素手脚并用地重新爬回半山腰，却见杨小锦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穿好了衣服，正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 行啊，比之前强了一点。 这说的大概是之前帐篷的事件了。任小素顿时无语了，他都没听到水声，这杨小锦绝对是存了心思要捉弄他的。有时候任小素觉得他有些没法给杨小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来评价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姑娘。他是完美级枪械大师，死在他手上的敌人已经不在少数了，可他又拥有一大堆充满了童趣的完美级大师级技能，例如跳皮筋、唱儿歌。杨小锦可以穿越人潮去拯救他，也会因为丫鬟的事情追杀他一个礼拜，可以很正经地谈事情，帮助任小素了解这个世界，也会玩心大起地捉弄他。这个姑娘总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行了，洗澡去吧。 杨小锦摆摆手就朝山坡走去。 别用我刚才的池子啊。 谁稀罕呢？真是的，我是那种人吗？ 任小素都无语了。可正当他脱衣服呢，山坡处传来杨小锦的声音： 身材还真不错。 任小素惊愕回头，正看到杨小锦在山坡上探出个脑袋看着他，吓得任小素衣服都还没脱完就掉进温泉坑里。他怒吼： 你干嘛呢？凭什么你能看我，我不能看你？这不公平。 那你看啊。 然后任小素就又怂了。杨小锦坐在山坡上背对着任小素问道： 说正经事儿，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任小素想了想： 老王这边想要和西北做中原的生意，我觉得大忽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起码西北那边我还算有几分面子，之前打宗室的时候交过一些朋友，都算是换了命的交情，与其在中原谁也不待见，还不如去西北走一走。我也没什么太大的野心，能找个安身之所就很好了。 这时杨小锦的声音突然柔和了下来： 之前打仗的时候受伤了吗？ 没有，你也知道我很谨慎的，一般是确定能成功才会出手。 嗯。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只是嗯了一声，他能想象到当时有多凶险，战争之中的生死已经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了。就算你再强，战场上的子弹也没长眼睛， 一场小范围战役就是几十颗子弹飞来飞去，受伤的概率非常大的。任小素虽然没受伤，但这并不代表不危险。杨小锦最终还是说道， 我不知道你活下来了，如果知道我会来西北帮你的。 任小素察觉到杨小锦的语气中似乎还有些愧疚。任小素笑着说道， 你不用愧疚，真的，我这不是没事吗？ 那你现在是打算回西北？ 我要先把去西北路上的土匪给打掉。178要塞也很头疼这些土匪，但因为地理位置比较敏感的缘故，他们没法出兵，不如我直接出手帮他们扫清这些障碍，等这件事情做完，我才能放心老王在这条路上做生意。 然后呢？ 然后就是要找到颜六元吧。你这边有六元的消息吗？ 没有，当时我去追杀伤你的人没注意别的，不过他和小玉姐应该都没事的，起码洪水没有波及到他们。 嗯，一定可以找到的。对了，你接下来去哪儿？有什么打算？ 我？ 杨小锦沉思了片刻。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这世上有太多可以用来表白的话了，比如今晚的月色很美，比如灾变前某位著名艺术家说的，为了你，我愿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我染上疯狂。但此时，任小素觉得当下杨小锦说的这六个字最好听。西北与中原的一处小镇非常奇怪，似乎完全独立在壁垒体系之外。起初这片大山里居住的都是马匪，彼此之间是不怎么打交道的，见了面也是互相死磕。可后来生意不好了，却慢慢有马匪搬到山下居住，互相交换彼此种地或者打猎的所得。慢慢的，山下这片狭长如针状的空地上就变成了一个小镇子。因为地理关系敏感的缘故，以前的宗室不管，中原的王室也不管，就像是两个财团势力中间的真空地带一样，让马匪们有了喘息的机会。如今大多数人已经不干马匪了，虽然大多数人以马匪身份自居，但天天干的事情基本都是种地放羊。没办法，生活所迫。最近重开商路的事情终于让整个小镇上的人又沸腾起来，大家基本分成两派，一派觉得既然有商人，那就要重操旧业；一派觉得大家已经不干马匪好多年了，不如老老实实的种庄稼。正当大家激烈讨论的关头，小镇上迎来了一对少年男女夫妻，说是在山里迷路了，想要借宿几晚。也不白住，他们身上有钱，王室的钱。当下里王室的货币可是非常坚挺的，大家可以去王室壁垒外的集镇买好多东西，也可以到大路上找行商们换东西。任小苏和杨小锦来到这西北小镇子的时候，丝毫没有掩饰自己有钱的事实，而且还刻意表现出一副非常阔绰的样子。当他们表示要借宿休整的时候，有一户人家甚至把自己家都腾给了他们，然后全家住到了亲戚家里去，只因为这样可以从任小苏这里赚到不少钱。旁边的邻居见俩人非常好说话的样子，立刻又给任小苏和杨小锦端来了食物，甚至还把自己的鸡都给杀了一只炖好了送来。而任小素则来者不拒，通通的在门口接下来付钱，然后端进屋里给杨小锦吃。别说，这山里的土鸡汤味道确实香。关上门以后，杨小锦一边喝着鸡汤一边说道， 你是打算告诉他们你很有钱，然后等他们动手了再把这里的马匪全给灭掉？ 任小素从门缝里向外打量，外面很多镇上的流民都在悄悄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议论纷纷。他说道， 你也看了，他们人那么多，我们要直接杀上门的话，他们不就跑了吗？咱也不至于满山遍野的去抓他们吧，就俩人能抓回来五分之一就不错了。 之前不是说好了要对外宣称是兄妹吗？怎么到你这儿就突然改口了？ 我这不是想着咱俩也不像兄妹吗，万一说是兄妹穿帮了怎么办？ 杨小锦挑挑眉毛，合着言下之意就是更像夫妻咯。 我可没答应你什么。 任小素看着他， 我都替你去清河大学出气了呀，你说你喜欢的人不是温室的花朵，我就杀了那么多的匪徒，然后说我就是你喜欢的人。 等等， 杨小锦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件事，他顿了半天才说道， 我那是随口一说，明明是你先喜欢我的。 哎，都一样都一样。 杨小锦发现任小素这货平时还是很不要脸的，不过也就停留在嘴上，实际行动则是一如既往的怂。 他们现在不清楚咱们俩的情况，一时半会儿恐怕还不会动手，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小镇有点奇怪啊，看着也不太像是马匪的样子。 然而就在此时，小镇外面又回来了一行人，镇上的流民竟然全都冲了上去。 雷子，听说你带人去北边和草原上的人做生意了呀，怎么样，有收获吗？ 苏雷笑着拍了拍自己肩上扛着的皮毛。 哎，看这是啥。 有流民看到这油光水滑的皮毛，眼睛都绿了，有人想上手摸一摸，却被苏雷等人躲开。 这是金主赊给我们的货物，那是草原上的雄主，你摸坏了可赔不起啊。 屋子里任小素虽然关着门，可外面的动静却听得一清二楚。 草原？小姐，你对草原了解吗？以前没接触过呀。 草原那边挺乱的，都是些游牧民族在自己打打杀杀，偶尔会南下去176壁垒附近劫掠工厂或者流民，但很少往更南边的地方来。不过草原上的部落已经好几年没来过中原了，搞得大家几乎都把他们给忘记了，而且草原那边没有强大的军事武装，应该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枪械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不足畏惧。 任小素疑惑道， 那中原为何不去把他们打下来呢？ 听杨小锦这意思，草原人的战斗力好像很弱的样子。 不好打。 杨小锦摇摇头， 先不说水土不服地形不熟这类的事情，主要是那边的牛羊马匹进化得很强大，他们来到中原还能打一打，但是中原人去北方，他们想躲财团根本抓不到，除非有某个财团愿意和他们死磕，不然这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任小素懂了，一方面是因为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强，中原的装甲旅行军速度撑死了也就平均60公里每小时，但人家游牧民族分分钟完爆，想跑还是很容易的。另一方面是草原上也没什么资源，最大的资源就是牛羊肉了，既然草原上也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大家也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的去针对北方草原，万一再被其他财团趁虚而入就不太好了。杨小锦话锋一转， 不过中原这边一直限令制裁北方，禁止一切人向北方售卖军火，以免出现什么新的问题。 这我懂，但他们又没坦克又没装甲车，给他们枪械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吧，不都说火器时代是骑兵的终点吗？ 不，这是很多人的误解。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排名前十的强大帝国里，有一小半都是火器时代的骑兵帝国，他们拖着火炮攻城略地，敌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骑兵被淘汰，那是因为马匹的机动性被现代科技比下去了，但如果马匹也发生了进化，没打过之前谁也不知道结果到底怎么样。 就像杨小锦说的，草原人现在如果有了热武器，到底能不能打谁也不确定，所以没必要继续讨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下面的人说道， 雷子，你们之前砸锅卖铁买的货物，这看样子是都卖出去了吧？ 那是当然，而且草原上的雄主非常大气。 哎，那既然这样，你带着大家一起赚钱呗，咱这马匪也不好当啊， 不如都跟着你苏雷一起去做生意啊。 李麻子，之前让你入伙的时候你怎么说来着啊？不是说跟草原人做生意不靠谱吗？还说他们没钱野蛮，现在想入伙有点晚了吧。 雷子，你可不能这么说，咱们都乡里乡亲在一个镇子上长大的，难道你就不拉大家一把？ 不拉。 好不容易有一条好出路，苏雷不允许镇子上的任何人把他的生意给搅黄了。突然间，那尖细的声音问道： 诶，王二狗呢？他不是跟你们一起去的吗？怎么没回来？ 原本苏雷是想回到集镇后找机会弄死这个王二狗的，他本就是个要干大事的狠人，说弄死就一定弄死，路上都跟崔强商量好了。结果还是崔强提醒他，既然早晚都要杀这个王二狗，那就早点杀掉吧，不然等回到了集镇上，这王二狗怀了其他心思，勾结其他马匪势力抢夺了他们的生意，那就麻烦了。毕竟王二狗可是知道交易地点的，草原上那位金主要的是货物，可并不在乎是谁把货物送来的。苏雷自问在颜六元面前还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在与颜六元建立真正的友谊之前，他不能让其他任何一伙马匪的势力知道交易地点。所以苏雷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亲手杀了王二狗。此时被人当面质疑，苏雷只是冷冷地打量着对方。 王二狗去中原说是要投奔亲戚，我想着人家既然有如此前程，那我也没有必要拦着，是不是啊？ 可对方压根不信苏雷这种说法，而是针锋相对道： 我看你是把他杀了吧，王二狗什么时候在中原也有亲戚了？ 对方以为苏雷会恼羞成怒，可苏雷却哈哈大笑起来。苏雷环顾四周， 哈哈哈哈哈！哎，各位什么时候关心起别人的死活了？就算我杀了王二狗又怎么样？各位要替他报仇吗？有没有想过后果啊？你们？ 苏雷简直太了解这群人了，杀了也就杀了，王二狗也没什么朋友，他根本不怕谁来报仇。一群围观的马匪之间，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在不断升温。见众人都不说话，苏雷冷笑道： 哼，我今晚就在集镇上住一夜，明天就带着弟兄们启程去178要塞，既然这里容不下我，我也不强求了，只是我苏雷如今寻了一条生路出来，谁若坏了我的好事，那这条生路就要变成各位的死路。 崔强，我们走。 说着苏雷便带领一众兄弟朝集镇里面走去，他们这次回来也只是收拾东西的。任小素在屋子里嘀咕道： 这群马匪也是乌合之众啊，而且我怎么觉得这些马匪想要上岸呢？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看样子是马匪不好干了，想要另寻出路的样子。那咱们还杀不杀他们？ 再看看，我倒觉得这个苏雷有点意思，他现在干的事情等于帮178要塞连通了草原上的商路啊。 杨小锦瞥了他一眼： 果然是178要塞的少帅啊，处处都替178要塞着想。 夫妻之间说话不要阴阳怪气的。 任小素，现在只是演戏而已，你可不要先入戏了，我还什么都没答应呢。 行吧。 任小素看着面前黑洞洞的狙击枪口，有点意犹未尽的闭嘴了。他回忆着178要塞的状况，其实在之前跟大忽悠的交谈中，任小素也大概了解到，庆枕和张景林突然形成隐性的联盟，本身也是为了应付将来的王室。既然庆氏和178要塞可以联合，那么北方草原是不是也可以借力？不知不觉间，任小素思考的事情已经隐隐有些站在178要塞的立场上了。这种结果大概就是大忽悠不厌其烦找任小素唠叨时所期望的。 有些事情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有些改变了。任小素思考着，其实想要借助游牧民族的力量，甚至都不用与他们结盟，只需要偷偷地给他们提供武器，让他们拥有可以南下的资本，然后游牧民族自己就会南下的。之前在88号壁垒图书馆里，任小素就了解过灾变前的游牧民族，因为北方寒冷，物资短缺的缘故，到了冬天，冻死牛羊导致资产缩水，食物短缺，这都是家常便饭。而大部落的首领为了维系部落内各部族的稳定与平衡，将矛盾点引向中原，本就是一种权衡的手段。战争时期，草原人向来把南方当粮仓的，所以如果未来178要塞庆氏的敌人真是王室，那这个能与草原人做生意不再当马匪的苏雷就成了当下的关键。像是有默契似的，杨小锦看向任小素： 你打算收编这个苏雷？ 收编什么呀，我这边照顾的人已经够多了，一个人照顾起来太吃力，不想再添什么累赘了。 杨小锦顿了一下： 不还有我呢吗？ 任小素当即美滋滋起来： 也不是质疑你的能力，主要还是因为不了解这个苏雷，也无意跟他有太多的交集。我这边想的是给他指一条明路，只要他去144壁垒报我名字找了张小满，张小满肯定会把苏雷的事情汇报给张先生吧，到时候张先生自然能理解我指引苏雷去那里的想法。 178要塞又不缺普通枪械，这时候走一步险棋，未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有时候任小素他特别羡慕庆诊，因为他都不知道庆诊的脑子是怎么长的，总是走一步看十步。他任小素自问没法像庆诊一样算无一策的，只能偶尔努力去多想一点。不过任小素也不自卑，他觉得自己也有自己的长处。苏雷的到来导致任小素和杨小姐两人想要铲平小镇的计划暂时搁置，这计划在平常人看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两个人就想铲平一个上千人的小镇，闹着玩呢吧。可对于任小素和杨小锦两人来说，谁都没有质疑过这个计划可能会失败。他们也想过这集镇上可能有超凡者，但两人都不是特别在乎，毕竟当下里能在任小素和杨小锦两人联手追杀之下还存活的超凡者真不是太多。不过整个集镇上的气氛已经有些不对劲了，苏雷在自家屋中悄然向外打量，赫然发现这集镇上的人总是有意无意就往他家附近跑，什么也不干，就像是马匪在行动之前踩点似的。苏雷对身后的崔强冷声道： 哼，这次是我大意了，我们不应该回来的，本想回来收拾东西再走，但现在看样子可能走不掉了。 苏雷回来要取的东西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是他父母的墓志祭奠灵位，也只有这种东西才能让苏雷铤而走险回来一趟。苏雷本身是想拿了父母的灵位就走，可是他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似乎这镇子上的一些马匪在他还没回来之前就已经商量好要怎么对付他们了。正如苏雷猜想的那样，镇上的马匪在他离开时就开始密谋，如果苏雷没做成生意，那大家就看个热闹，如果这生意做成了，那就得分一杯羹，如果苏雷不愿意分就杀了苏雷，然后逼王二狗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王二狗是个很没骨气的人，他们只要稍微吓唬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